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05集，唐默和傅文铎对视一眼，唐默走向左侧，傅文铎走向右侧。很快，玩家们陆续分成两队，站在各自想进的房门前。一队选择进入左边的房间，一队选择进入右边的房间。圣诞老人对他们的选择毫无意见，他伸出大手，数着两队玩家各自的人数。 一个，两个，三个，左边有八个可爱的孩子。 一共19个玩家，按理说数出一边就可以直接算出另一边的人数，但圣诞老人一副数学很不好的样子，又将右边的人数数了一遍。 八个，九个，咦，怎么少了两个？ 圣诞老人抬起头找了一会儿，找到站在两队中间的小女孩和年轻女人。圣诞老人惊讶地问道， 我的孩子，你们是没听清刚才圣诞老人说的话吗？地底人王国最民主的圣诞老人决定让你们投票选择先进入哪个房间，你们不想投票吗？ 穆回雪双手抱臂，听了这话他灿烂一笑， 一定要加入投票。 圣诞老人一愣， 如果一定要选择的话，那我现在选好了。 嘴上这么说，穆回雪却没动。 好吧，如果你不想选择，圣诞老人也不会勉强你，因为我是最民主的圣诞老人。 摸了摸自己茂密的白胡子，圣诞老人无奈地将手伸进裤裆，摸了几下，又摸出一把钥匙。他走到右侧的房门前，将大门打开。众人陆续进入房间，穆回雪和陈珊珊因为刚才站在队伍外，距离房门比较远，两人是最后进入房间的。陈珊珊进入房间后，就径直地走向傅文生，默默地融入了大队伍中。穆回雪看着小姑娘的背影，摸摸下巴，没有作声。唐默一直悄悄观察这个女人，从没放松警惕。见穆回雪没有下一步动作，他收回视线，观察起这个房间。 恭喜你们，可爱的孩子，你们选择了我的糖果屋里最受欢迎的巧克力豆屋。 硕大的房间中央是一张5米直径的巨型充气床，圣诞老人站在充气床旁，弯腰从床上捧起一大堆彩色圆球，这些彩球有人的拳头大。圣诞老人张开手指，彩球从他的指缝间落下，互相撞击，发出哗啦啦的声音。 这个世界上没有孩子能拒绝彩色巧克力豆的诱惑，糖果屋里卖的最好的商品就是这些巧克力豆。 圣诞老人这次没有将巧克力豆送给玩家，他耐心地讲解这些巧克力豆是怎么做成的。 感谢伟大的薛定谔阁下发明的巧克力豆机，那是我第二喜欢的发明，只比他制作的黄金马桶不实用一点。 把巧克力豆和马桶混为一谈，众人忽然觉得这个房间里弥漫起某种诡异的味道。唐默认真观察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最后视线落在这些巧克力豆上，除了没有 M 字，这些巧克力完全就是放大版的 M 豆。圣诞老人介绍完后，十分吝啬的没让玩家们碰巧克力豆一下，就带着他们走向隔壁房间。一走进房间，玩家们身体一歪，以他们的身体素质还不至于摔倒。唐默踩在柔软的地板上，他仔细分辨了一下，是棉花糖。傅文铎说，第一个房间是巧克力喷泉，第二个房间是玻璃糖球，第三个房间是草莓冰淇淋，这两个房间 分别是巧克力豆和棉花糖。两人互相看着对方，唐默张开嘴巴，无声地说了一句话：“ 棒棒糖呢？” 没错，就是棒棒糖。谁也不知道，在之前的真假商店游戏里，从一开始，唐默和傅文铎就有一个天然优势。他们知道圣诞老人开的是一家糖果店。半年前的怪奇马戏团集结副本，唐默和傅文铎扮作 AB 先生，在地底人王国的都城生存了7天。两人故意走遍王国都城的每一条街道，收集信息。唐默曾经看到过一家店，那家店叫做圣诞老人的糖果屋，店铺招牌上印着一个巨大的彩色圆圈棒棒糖，许多地底人小孩进进出出，生意极好。只可惜这类信息太过琐碎，两人并没有告诉陈珊珊、傅文生。幸好傅文生分到了唐默这个房间，四人才能全员通关。任何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都可能是决定游戏胜负的关键，唐默从不忽视任何线索。棒棒糖被圣诞老人印在糖果屋的招牌上，唐默并不觉得这是个随便为之。如果说每个房间都会出现一个糖果，那棒棒糖在哪儿？圣诞老人被玩家包围着，没注意到两个小玩家之间的眼神交流，他带领玩家们走进下一扇门。这一次并不是并列的两个房间，第六个房间和前三个一样，只是一个单独的房间，而第七、第八个房间又是并列的。圣诞老人再一次要求玩家们进行选择，这一次放弃投票的玩家又多了几个人。众人进入的是左边的房间，再进入右边的。当这两个房间全部参观完后，圣诞老人拿着钥匙站在第九个房间的门口，高达3米的穹顶巨门在巨人式的圣诞老人的面前竟只与他的头平齐。他转身看着19个玩家，目光慈爱，声音浑厚： 孩子们，愉快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这就是最后一间屋子了。 众人心中一紧，纷纷戒备地看着那个白胡子老头。圣诞老人的脸上写满了不舍，可谁都不会真的以为这是个纯洁无害的老人。他是圣诞老人，从去年圣诞节惊喜副本到如今，从来没对玩家表现过一丝恶意，可他永远是一个黑塔怪物。 圣诞老人最喜欢诚实的孩子，圣诞老人自己就很不诚实呀。 开心问答里，王小田幸灾乐祸的笑声在傅文铎的脑海里响起，他凑到唐默的耳边，压低声音说出了这句话。唐默虽然从没把圣诞老人当成一个真正的友方 boss， 但听了这话后，他对圣诞老人更加警惕。不过傅文铎说， 这并不意味着圣诞老人想杀玩家，狼外婆对玩家抱有恶意，想吃了玩家，薛定谔对玩家的态度就保持中立。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就目前而言，圣诞老人似乎不是一个阴险狠毒的黑塔 boss。 唐默点点头， 再观察观察。 圣诞老人用自己匮乏的词汇量表达了自己对这次短暂的参观之旅的遗憾。 孩子们，我多想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可惜快乐不能被永久保留，在进入最后一间屋子前，让圣诞老人再送你们最后一样礼物吧。 巍峨高大的圣诞老人从腰间解下红色礼物袋，他皱起眉毛，把手伸进袋子里摸了半天。 妈，终于找到他了。 白胡子老人哈哈一笑，脸上全是皱纹。只见他从袋子里掏出一颗水晶般的冰糖骰子，灿烂的灯光下，这颗冰糖骰子闪烁出钻石般的光芒，一共6个面，每个面上写着一个数字。圣诞老人将袋子寄回去，难得露出一丝得意，他笑道： 这就是圣诞老人的幸运骰子。每年12月25日平安夜，圣诞老人都会乘坐驯鹿雪橇，将礼物送给孩子们。 可是全世界的孩子那么多，我的礼物也非常多，我总是不知道该将哪个礼物送给哪个孩子，所以伟大的薛定谔阁下为我量身制作了这个漂亮的幸运骰子，赞美薛定谔阁下。 圣诞老人高兴地说道， 这是一个神奇的骰子，它总是能找到最适合孩子们的礼物，每次我把礼物放进孩子们的袜子前，我都会先抛出它，由它进行选择，选出那个充满爱意的礼物。现在，孩子们，我决定将这份运气分享给你们。 圣诞老人举起冰糖骰子， 一共六个数字，数字越大，幸运越多，投出它吧，孩子们，这是一个幸运的小游戏，也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话音落下，圣诞老人手腕一动，将冰糖骰子抛向天空。在这颗骰子自由落地的过程中，灯光穿透它，在空中照射出一行行金色小字。起初玩家们看到这些文字时并没有觉得奇怪，黑塔从不在道具方面为难玩家，他会一五一十地把每个道具的功能作用告诉玩家，只不过每次找到使用说明书的方式各不相同，有时会很诡异。然而在看清这些字后，玩家们齐齐发出一道吸气声，所有人呼吸急促，目光瞬间炽热起来，空气温度骤升。唐默睁大双眼，下意识地向前走了半步，傅文铎眯起眼睛，目光锁定在那颗晶莹剔透的骰子上，穆回雪也惊讶地咦了一声，他嘴里快速地说了句没人能听懂的粤语，更加认真地把这颗骰子的使用说明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陈珊珊错愕地说， 这颗骰子真的这么神奇？ 砰的一声，骰子落在地上，仿佛一只充满诱惑的手勾引着玩家们上前拿起它。 没错，它就是这么神奇。 圣诞老人哈哈大笑， 来吧孩子们，在进入最后一间屋子前，这就是圣诞老人给你们最后的礼物。 道具，圣诞老人的神奇骰子，拥有者圣诞老人，品质稀有，等级一级，攻击力一般，比较坚硬，或许砸人有点痛。功能，提高使用者的运气，抛出这颗骰子，按照上面数字的大小，使用者可增加自身运气，数字越大，运气提升越多，该提升为因果律提升，不会逆转。运气分级按黑塔规定，具体提升数值不做详细说明，一切解释归黑塔所有。限制，只能在副本中使用，离开副本后，该骰子的效果自动消失。不过圣诞老人似乎有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备注，少年，赌一把吗？偷渡欧洲，这是最后的机会呀。 运气，虚无缥缈，有时却能决断一个人的命运。唐默曾经想过自己是不是脸有点黑，比如第一次参加集结副本，他就倒霉地被黑塔当作典型，开启全民公敌模式，被迫与傅文铎联手对抗19个黑塔一层玩家。但他从没真的说过自己运气差，能活到现在的玩家没有一个是运气差的。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